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日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就有 Jeffy 啦、因为 Thomas 呢、平日都见他，今天呢他有事来不到、不要紧啦，我们、两个呢其实都够谈的、今天的讲题呢其实都是承接着上个礼拜的、上个礼拜其实就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新形势啦，是吧？今天呢其实就引申到呢我们要采取什么行动啦。当然很多我们所谓、环保啊、节能啊，即係循環再造啊，或者係即係綠色啊、低碳啊，即係離開又熄燈啊、熄電視嗰啲就唔使講啦，即係一定㗎啦，一定得。咁但係而家咧真係咧有一個好重大嘅會議咧，就唔夠兩個月咧就會喺法國嘅巴黎召開啦。咁啊當然咧就都提過，就係、聯合國嘅一個國際氣候峰會。而對上一個呢即係同樣咁嘅規模嘅呢，就係2009年喺丹麥嘅首都哥本哈根，當其時就奧巴馬同埋溫家寶都有去嘅，但可惜呢就最後都係傾唔埋攣，即係呢講真佢哋兩個呢就代表住而家地球上面最大嘅兩個排放國，咁、上次講咗啦，即係其實就一路以嚟呢就美國就都係領先啦，呢樣嘢千祈唔好領先啦，咁但係大概去到2008年左右呢，其實中國呢個總排放量就超越咗美國㗎啦，咁但當然如果你計人頭呢都仲爭好遠，係咪？我就上次都講過啦，咁呢就亦都即係再想強調呢，其實過去如果你係計自有氣象記錄以嚟呀、就全年平均溫度最高嘅年份呢，過去呢十幾廿年呢，科學家一路喺度數手指啦，即係一路計啦，計算啦，係好驚人嘅，即係我即係十幾年前開始一路跟呢啲咁樣嘅統計數字啦、一路呢其實係累積呢最熱，無論你睇最熱嗰十年、十二年或者十五年呢，其實基本上呢都是發生在最近最近的年份的、因為確實講真啦、年年都差不多是破紀錄的，破曬啦、譬如今年2015年我都記得，嘩真係清明嗰陣時簡直係冇可能想像咁熱嘅、唔係嘛，清明時節雨紛紛、所謂春寒料峭都仲有少少涼意嘛，唔係，嘩直情呢就係、烈日當空，熱到不得了，是過30度的，已經31度了。中秋節今年又是啦，又熱到不得了啦，重陽看著又不知道怎樣。但是如果計這個以每個月的平均溫度呢 ,6 月破曬紀錄啦。即係其實天文台最先係公布過、天文台好叻啊，當然我哋嘅記錄呢就唔冇世界其他嗰啲咁長。世界嗰啲一般呢佢哋話可靠紀錄呢一般就係計1870年呢。其實有啲計1850年嘅，不過有啲科學家嚴謹啲呢就係之前嗰啲唔係夠準確。 夠準確。 咁就所以佢嚴謹嘅呢就係1870年。咁我哋都唔係遲好多喎，我哋遲13年喎，因為香港天文台嘅成立就1883。但可能真係嗰啲準確記錄1884咁上下啦，咁到而家啦。咁但係啱啱過去嗰個6月份呢個平均溫度呢已經係破曬自1883年以嚟嘅所有6月。跟住7月又破。跟住八月又破，咁好驚人嘅。好啦，咁實際上啦，過去最熱嗰十年呢其實全部啊，即係以前我睇嘅就話全部喺呢、這個95年之後發生，或者96年或者係97年98年其實一路褪㗎喎。點解呢？因為最熱嗰啲就係啱啱過去嗰一年啊、兩年啊諸如此類。咁但當然就唔係話一定係一年熱過一年嘅，大家明白呢個基本道理，就係等於嗰個股市一樣啦。因為自然界嘅變化始終係有佢個波動㗎嘛，一個自然波動。咁、所以佢有一年可能係會冇咁熱，低返少少，但第二年佢又嚟過，即等於股市咋嘛。股市你話一路嘩過去半年都升啊，但你睇返嗰個即係細節，升入面都有 熱 㗎嘛，係咪升跌升跌，呢個係自然嘅。咁但係呢而家呢可以話啦，我前一排睇一啲嘅資料呢先至話最熱嗰十年呢就全部都係1998年。之後發生嘅，咁都好犀利啦， 最 即係我哋即係由十九世紀 到而家， 咁但係唔係啦，其實呢個又破咗啦，因為舊年又係最熱啦嘛，咁所以呢佢已經呢有一年又褪咗出去啦，咁所以我睇最新嘅資料呢就話原來紀錄上自有紀錄以嚟最熱嘅十年呢應該係喺2000年之後發生嘅， 哇， 即係話係最熱嘅十年就喺呢15年 2015年， 而家先至2015咋嘛， 15年 係啦，但係個問題最熱嘅十年就喺曬呢15年入面，咁而最熱嗰年就係邊一年呢，就係舊年2014年呢，其實就係紀錄上 最熱嘅。所以我睇呢、這個呢啲數字呢，我真係我都話幾年前我咪出咗本喚醒60個位隻青蛙嘅係咪，咁嗰時我梗係根據最新嘅數據，咁我都話、啊、最熱嗰幾年係邊年咁樣。咁嗰時就講過1998係其中一個最熱啦，啊又唔知2003啦，跟住2005唔知會唔會又熱過咁。但係嗰時候去到我寫嗰本書呢，就係、是、去到2010年。出㗎嘛，即係寫嘅，出就係2011年頭出嘅。咁但係呢而家眨眼只係幾年，四年咗喎、但係四年呢啲嘢 out date 晒啦。唉，真係。咁、所以而家呢最熱嗰年其實就係舊年。但係所以講埋俾你聽，所以呢最新形勢㗎嘛，而家要講呢啲最新啦。科學家，全球嘅科學家都幾有信心啦、不過呢個唔係咩好事。就話今年2015年未完啦，係咪而家先係10月咋嘛。但係睇返即係過去咗呢啲九個幾月呢，但係再睇埋未來呢，今年應該係破到舊年，都係破到舊年。 其實我都想講，就係我都覺得今年其實好似熱過上年。 好犀利呀，我都講咗啱啱中秋節嗰兩日我去咗澳門啦、嘩，我直情就唔係喺邊度喎，喺嗰個咩議事亭前地嗰度，我哋馬路度行咋嘛。嘩，嗰個太陽係咁射落嚟呢，我完全冇辦法想像呢個係中秋節、而且第二日都係喎，就係追月喎。喂，追月唔係嘛，熱成咁個太陽正即係曬到你正唔驚㗎。咁真係呢，其實個形勢呢亦已經係好明顯。我哋所謂呢事實俱在，鐵證就如山、英文所謂 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咁但好可惜今日呢就阿 Thomas 唔喺度啦，但記唔記得呢，即係我上個禮拜問阿 Thomas 嘅時期呢，佢好有趣喎，佢諗咗一陣佢答不四個字。咁但我後嚟喺網上睇見有一啲網友嘅評論呢、就都幾尖鋭呀，即係話批評。咁當然啦，嗰啲網友可能都好認識呢個問題，都知道嗰個問題嘅嚴重性呀、即係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啦。咁佢話唔係嘛 ,Thomas, 你作為一個主持人，點解你竟然講咗佢講四個字，叫咩邊四個字呀、 其實我已經 漠不關心啊，係啊，佢話漠不關心。咁當然啦，我作為即係主要嘅主持人啦，咁我當然就帶住，唔緊要，咁就最好啦。咁、我哋咧就慢慢嚟去解釋緊點解個問題咁嚴重咧，咁樣樣。咁但係當然今日咧就唔得閒嚟啦。咁但係啲網友咧，即係因為佢可能都好關切啊，對呢個問題咧，咁佢就冇可能係嘛 ，Thomas 你嚇、即係你都應該好有受過。 才個影響 教養啊，都受影響。咁點解會話漠不關心咧？咁嗱，呢個咧，我哋遲啲會翻轉頭咧，即係今日稍後我講，我哋要採取咩行動咧？都係要面對普羅大眾有一種叫咩啊？冷感啊，冷感症啊，或者漠視症啊，呢個係存在嘅。所以 Thomas 就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嘅代表。 又唔好怪佢，佢都係 佢絕對唔係唯一㗎啦，係嘛？好多好多人陪佢， 係嘛？佢都係嚟個節目。嚟咗參加我哋嘅， 係啊，又唔係好耐啫，因為早期嗰啲我真係講全球暖化，佢未聽啦，係嘛？咁嗰本喚醒錄啊，嗰啲青蛙嗰家亦都未睇啦，係嘛？好啦，咁啊講翻咧，就今日嘅主題咧，其實啊，我未講話即係真正，其實今日主題我哋叫咩咧？就叫全球氣候大遊行。如果大家睇緊呢個節目咧，就會睇到我哋後面嗰個報警個 backdrop 啦，就已經寫咗啦 ，People's Climate March。都睇到就睇到㗎喇，係真係。咁但係呢，佢下面都寫埋個日子㗎喎，其實呢個都係外國呢佢哋設計嘅一個 poster， 就網上好多好多㗎。咁我揀咗一張啦，就係話2015年，咁佢11月27至29。咁27至29呢好多時係因為呢就照顧到呢，因為始終呢個地球自轉嗰24小時有時差㗎，即係個日子有啲唔同。咁但係呢最遲都係29。點解呢？因為30號呢就喺巴黎召開嗰個聯合國嘅國際氣候峰會啦，咁、所以我哋要喺開幕之前呢就要做咗呢樣嘢， 即係佢就會好似嗰啲流水式咁，即係每個國家每個地方 係啊，即係差唔多嗰24小時或者多過啦，如果27至29啦，係幾時都係有呢個遊行喺呢個地球上面進行緊嘅。咁、我哋香港呢就都係揀咗29，因為29號呢應該係星期日嚟嘅，咁我哋就揀咗下晝呢就進行遊行嘅，咁當然佢呢張照片呢就係外國㗎啦。仲有一趣到有趣嘅呢就係點呢，就係佢呢一張呢個名都仲係舊嘅，因為其實舊年9月14號啱啱就係、當然啦，928之前兩個禮拜啦，即係嗰87個催淚彈啦、就928啦嘛，咁914咪兩個禮拜前啦，但佢都仲好似跟住係其實我同阿 Ringo 同埋另一個朋友呢，我哋三個呢就去咗呢一個佢就叫做 People's Climate March 嘅，就是、香港嘅部分，咁我哋收到風啦就去，點知去到呢原來係中環交易廣場嘅平台，點知去到睇下吓，全部差唔多清一色呢係外籍人士嚟。 我都有份喎，蔡哥你記唔記得， 係啊，你 同一齊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係咪好失望啊去到。 係啊， 嘩冇。我哋中國人加加埋埋呢，我哋四個啦，我三個一個啦，再加埋其他呢都唔過10個㗎。係 啊。 全部清一色呢 就是我哋叫老外啦，叫做鬼佬啦吓。咁同埋咧，就当然有啲小朋友嘅，有啲就即系扮到好有趣致啊，整个北极熊啊，又画花块面啊，咁啊好兴啦吓。咁、外国咧，其实系好多时都会中意用一啲呢啲比较轻松啲嘅手法，即系唔好太过严肃啊、死板咧、啊，咁就叫做类似有少少系嘉年华咁嘅形式。虽然其实个问题好严重，咁呢个我唔反对唔抗议嘅吓。咁但系咧。我哋一路咁樣就喺度等啦，等佢開始啦，開始就有人嚟去講嘢啦，係咪？咁亦都我哋南區嘅區議員啦 ,Paul Zimmerman, 司馬文呢亦都有講少少嘢嘅，但就唔係佢主導。咁但然之後呢就叫所有人呢就去到一個即係、比較開揚嘅地方，而家嗰度好似有條少少行人天橋隔住呢，可以即係 Y angle 影得曬嘅。咁我哋嗰度加埋我諗都有200人嘅約莫啦。咁就拉一個橫額影張相。咁我就哇好啦影啊，咁影完就諗住出發，然後就問嘅主持人喎，喂我哋係咪出發啦，咁點知主持人話冇㗎啦，我哋完咗啦，咁嘩我當時成個呆咗，我話唔係喎，呢個咪叫做 People's Climate March 咩，係人民氣候大遊行，佢話對唔住，其實呢我哋係攞唔到呢個遊行嘅 permit, 咁、呢我哋只係就呢度呢係申請咗交易廣場呢個平台呢，其實都唔係向政府申請嘅，因為呢個平台都係屬於私人嘅，係有個即係嗰個大行管理，佢話我哋有人熟嗰個 management, 咁所以呢就同佢情商就借出呢個場地俾我哋搞呢個活動，我哋搞完就散㗎啦，咁即係佢英文講㗎，咁我哋三個就即係好失望啦，雖然嗰陣時呢佢有啲道具㗎，你記得咩道具 佢有嗰啲口罩啦。 係咁唔係普通口罩添嘛。 係啦。 係嗰啲好類似嗰啲呢係過濾嘅面具。或者防毒面具。 係啦係啦。 係啦。但係佢就係買一啲最平嘅。係。即係梗係唔係防毒乜嘢㗎啦。 真嘅。 咁樣呢就係每人拍一個就俾你戴住就嚟影相嘅啫。咁就有個效果係即係有個 photo 嘅 impact, 係真。但係我即刻啦，你知我好鍾意樣都科學㗎嘛。科學嘅角度我就真係梗係。 試試得唔得。 唔係呢個問題啊 ,Jeffy。你知唔知啊？其實全球暖化呢個問題同一般嘅環保，特別係空氣嘅污染咧，其實最難搞就係呢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而家對抗嗰種氣體個罪魁禍首嘅元兇咧，佢係無色無味無臭無毒。基本上對我哋身體上身體係冇害嘅，而且根本係每一分每一秒都喺我哋身體入面流轉嘅，我哋而家每一秒都呼緊出嚟嘅，就係、是、二氧化碳啊嘛。咁同我哋譬如話燒煤確實係製造二氧化碳啦、但係燒煤都製造好多其他嘅微粒啊嘛，嗰啲懸浮粒子啊，好多有害嘅 PM2.5 啊，咁樣又有硫啊，又有乜嘢有鉛啊咁，咁嗰啲咧就真係直接傷害我哋嘅健康。但係二氧化碳唔會噶嘛。好啦，但係佢俾嗰個咁嘅豬鼻我哋，咁我都戴曬，我帶豬鼻影相啊，都擺上 Facebook 啦。但是其實呢是風馬牛不相 及，其實跟這個主題沒有 關係，因為它現在針對的是全球暖化，而全球暖化是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是隔不到的，也都不需要隔， 沒錯、 我們根本也都分分鐘都在吸緊和呼緊、所以它的豬鼻呢就完全你可以說捉錯用神、但可能它唔知又唔定，但可能呢佢我相信佢係知，不過佢都係唔計較啦，佢係為咗個效果、為咗效果好啦。咁但係始終呢 ,9月14, 咁就眨下眼已經一年多啦、到到而家。所以其實我就已經講兩三個月前我就已經諗啦，就話今年呢我哋睇下有冇邊個搞。但係呢如果佢係又係搞呢啲咁嘅嘢呢，我就唔參加啦。 不如冇。 我哋真係呢就情願係要遊行嘅咁樣樣。咁所以呢就我啦 ,Ringo 啦同另外一個朋友 ,Michael 呢我哋三個仲有一個叫 Pegasus 啦，其實上過嚟講嘢嘅 Pegasus 啦。咁樣呢，但係 Pegasus 幕後多，因為佢係 IT 達人，咁就幫我哋搞啲網站啊咁嘅嘢。咁但主要就我Ringo 啊 ,Michael。咁當然另外一位 Gilbert 呢就係原本 Gilbert,Ringo 我就叫做文明急救組，曾經2013年出個成報嘅頭版嘅、一個大頭相，咁寫住好抵死嘅，啱啱嗰陣時就印度嗰套作死不靈三兄弟呢就好受歡迎㗎嘛，咁佢抵死佢寫住港版嘅作死不靈三兄弟，但係呢就係、但係為咗拯救地球，咁我哋叫文明急救組，咁但係嗰張相呢個頭版相呢都係得我同 Ringo, 因為另外 Gilbert 呢佢係政府高官嚟嘅，佢就唔方便出面嘅，咁、但係佢都出謀獻策，就係佢對呢方面非常咁認識㗎。